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最近以要迫使违背民心的朴槿惠早日下台并受到严正审判，坚决支持和声援南朝鲜紧急国民行动的正义斗争等为题发表声明，要求朴槿惠下台。另外，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发言人最近发表一篇文章，积极支持南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